在你面前出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嘴唇。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在这儿打冷才不打冻。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我们的98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的直播。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哎呀，我这个病终于快好了 啊！这 边这开场诗至少能上去了。 这一波病毒来得很猛烈啊，很多同事都没有抵挡得住，也希望大家伙儿能保住身体吧。 对，我们计算了一下啊，我到今天是正好病了24天。 嗯， 我估计啊，这个状态基本上不用扛到一个月了。 嗯， 这里面我们最后发现还是王哥的身体好，他的各个搭档全病了， 全病 啊，就他保持着啊， 对， 一个精神状态特别饱满啊，身体特别健康的一个状态， 实在是太可怕了，真的是，就你们赶紧好起来， 胆战心惊啊！ 你看再不好起来，我就要住院了，真的是。 好，今天来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啊，我们的老朋友啊。一对小情侣， 哎，青年演员， 哎，青年演员冠文，冠文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冠文， 还有青年演员亚军，亚军你好 ，Hello， 大家好， 欢迎二位。 今天啊，我们唯独这剧本啊，给他俩添点乱，让他们吵一架啊。今天我们唯独的是唐伯虎点秋香啊，其中就是这个华夫人发现了唐伯虎身份的这一段， 嗯 啊，经过了跟夺命书生啊，在他这个画，包括这个对穿肠啊等等啊，这个王爷来挑事儿吗？啊，经过这么一套整个的这个冲突之后呢，这华夫人对唐伯虎的这个身份产生了怀疑啊，最后来问他啊，这个时候就是最经典的这个一日断肠散呢，含笑半步癫呀，在这段就出现了啊。二位把这个唐伯虎和这个华夫人定一下，好好的吵一架，估计平常吵架也没什么太多机会啊，今天给你们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来吵一下。 好的， 就觉得这挑事儿不怕事儿大啊，然后我们两个就来一下这个啊前凸后翘的画文画武，是不是？ 实在是太可怕了！当时我一看，什么毛病？这俩人 啊，这几个都是周星驰电影中的各种搭配啊， 对， 也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些角色。下半时段呢，我们就一起来围读这一段剧本。 嗯， 上半时段呢，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首先介绍的第一部是 《花落宫廷错流年》，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2125万。该剧呢，讲述了大清第一才女年淑媛和四阿哥以及太子胤禛之间啊，这三个人之间爱恨纠缠的情感故事。 嗯， 该剧呢讲述了大清第一才女淑媛啊，这个在缠绵悱恻的爱情之间啊，当然更有国家大义和波诡云谲的皇位之争。 嗯， 这样女性向的剧情丰满的人物设定以及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能最大程度上的吻合追剧女性们的这个内心喜好啊。 嗯， 当然了，这个剧中啊，温宪公主活泼可爱，带点任性，第一眼便爱上了聪慧上进的年羹尧。就开始表明自己的心意，说自己呀，以后一定要嫁给年羹尧，成为年夫人。而荣宪公主呢，是成熟稳重的人，在剧中呢，饰演的是这个精通医术、妙手回春的大夫。 嗯， 荣宪公主也喜欢年羹尧，但是不想惹自己妹妹不开心，就把这份感情啊藏在心里。荣宪公主曾经救过年羹尧，年羹尧呢便爱上了荣宪公主，而年羹尧更是为了荣宪啊，置生死于不顾，勇闯匪窝，为救出公主不惧一切。 嗯， 这两个公主本来是好姐妹，但是为了年羹尧反目成仇，因为年羹尧倾心于荣宪而惹得温宪不愉快。但历史上啊，这两个公主呢都没有嫁给年羹尧。顾伦温宪公主嫁的是佟国维之孙顺安言，顾伦荣宪公主嫁的呢是蒙古巴林布布尔吉吉特氏乌尔衮。剧情就暂时介绍到这。 哎呦，我觉得这 这个蒙古的这个什么什么部什么什么市啊，什么什么名字，就特别适合王哥来读，他比较熟悉，是吧？ 博尔基特就音译嘛，就是博尔之金市嘛。 啊，其实那年羹尧这个角色啊，这次在这个剧中啊，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就是大家谈情说爱的这样一个角色， 很正面，很年轻啊。 对，我们以前对他的这个印象呢，都是大将军， 中晚年， 尤其呢 建功立业之后， 对，尤其我们在这个清朝戏比较多的这几年呢，经常会把这个雍正啊这一段拿出来，包括我们各种宫廷剧，那你就离不开 雍正小蝶年羹尧嘛， 啊，就你就离不开年羹尧这样一个角色。那这次呢，他这个有一个转型的这个形象设定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腾讯视频的《花落宫廷错流年》， 听起来好像要为年羹尧洗白白 啊，不知道能洗成什么样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好，我们介绍第二部这个网剧《见习法医》啊，《见习法医》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是146万。该剧呢是一部由公安部牵头拍摄的，以盐城市滨海县公安局女法医吉林娟为创作原型，由此讲述一名中国女法医的日常生活的网台互动电视剧。说这新海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技术中队啊，新招募了一位学历特别高的天才少女吉雪，她选择做法医，其实是因为一个关于她哥哥的秘密，她想通过法医呢来了解哥哥，离她哥哥更近一步。可以说法医的职业啊充满了挑战，吉雪克服了各种困难，在王沐英的领导之下啊，跟这个痕检组的杨乐章和负责 DNA 鉴定的秦露露组成了一个团队，配合着刑警队长侯明和队员童话，攻破了一个又一个的疑难案件，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法医。他也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一步步走出失去哥哥的阴影啊。那其实这个法医这个角色，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对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和你的性格有很大考验的职业，而且我一直觉得就是女性做这个职业特别特别让人敬佩，很难的。我觉得 是 王哥，如果说有一天你走，就当初你学医的话啊，有一个机会会从事法医，你敢去吗？ 我觉得如果要是学了医的话，那么对于临床医生来说还是法医来说，其实就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心态可能就不太一样， 基础通科都是一样的嘛。 但是法医经常面临就是好久之后才找到的尸体 啊，是这样， 或者种种，因为我 上学的时候，如果要是真的学医学的时候，上学的时候面临都是好久之后的尸体。 哎， 对， 但是我真的特别特别， 基础学科是， 但是很多法医都是女的， 对， 很多法医都是女的， 对， 为什么呢？ 这个倒也没有为什么，反正就是很法医都是女性的话会多一些。 在这个岗位当中啊，女性并不鲜见。 对， 当然最近在影视剧当中，我们发现法医题材的剧作，包括法医的形象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对， 也是它带有一点神秘感，然后呢，身上又有这样的正义的符号在这儿。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很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但是王哥是绝对可以当法医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王哥身体好。 讲个真实的故事啊，我有一个朋友啊，那个这个中国刑警学院的啊，在这个吉林那边沈阳那边，然后呢，他当时他是这个技术网警，但是大家基础学的东西都差不多嘛。有一天他们在那个楼道啊拐弯的时候，就听见那个砰砰砰的声音，就是他法医学同学在剁。 嚯，行，不要再描述了，我后颈发凉啊！ 不是有锯吗？有电锯吗？你干嘛砰砰？他说有些大关节就得砰砰砰。 啊，就是大关节，知道你人的骨头特别特别硬，就是同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同体积的这个人的骨头，我知道比这钢材的硬度还要硬。 对对， 这个确确实实啊，这样一个职业让人挺敬佩的。 对，什么电锯啊、小刀啊、大菜刀都得用。 对，因为我们平常在影视剧中更多看到的是一线工作人员、刑警啊，还有我们很多警察同志的一些啊这种形象在破案的各种过程。但实际上呢，在很多很多刑事案件中，法医充当了一个绝对不可或缺而且至关重要的角色。 是的，提供了技术支持。 对，现在呢，这样的一个更多的这种故事呢，展现在我们眼前呢，很多朋友非常非常感兴趣。好，再来介绍一下第三部。 哎，第三部呢叫做《放开那只魔兽》啊，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68万。主要讲述了穿梭在异次元平行世界的魔兽一族在校园相遇。学妹女神经啊，这个龚小略为了成功撩到学长蔺子墨，在好朋友的各种奇葩助攻之下，成功和男生产生了扯不断的关系，而发现了在另一个平行世界当中的两世情缘。最新一集的剧情啊，说龚小略呢在排练前用心打磨出了魔雀石，在和蔺子墨排练的时候，两个人说的台词，眼前的场景与在这个魔雀世界里最后的场景不断交替出现。就在这个时候，魔雀石发光了，两个人想起了前生的事，原来龚小略就 就是乌布海尔，而子墨就是公主。 嗯， 而就在这个时候，魔确实被抢走了。子墨瞬间明白了学校袭来的保安其实就是自己的父王魔兽王。而子墨找到魔兽王之后，发现杰该的这个封印被解除了，几个人呢就展开了一场较量啊。反正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吧。 嗯，其实这种题材呢，这些年也比较多一些，但是由于看的比较多，大家可能对它要求比较高啊。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时间关系，介绍一部网大吧。 好， 首先介绍的这个不是首先了，就是这部了啊，《财神三少爷》第二部啊，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播放量是80万。《财神三少爷》第二部呢，讲述了历尽千辛万苦，终于重生的这个三少爷，由于之前呢未按约定找到毒害自己的凶手，所以呢，在这个大肆庆祝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死神再度出现了。那这一次呢，他必须在7天之内履行约定，找到这个下毒之人，否则的话呢，重生即将无效。哎呀，惜命如今的三少爷分秒必争啊，动用一切来关系来寻找真凶。可事情真的如他想象那么简单吗？就在这个调查一筹莫展，而且自己这个死期将至的时候，三少爷在最信任的人家中呢，偶然发现了一名嫌疑人。当他努力的回忆之后，却发现这一切的一切原来和自己以前的一段感情历史有关系。那这一次呢，三少爷是否还能像上一次那样在7天之内成功呢？是否能成功呢？还有这个对不起啊，我实在对不起，我这个眼神问题，包括这个病可能没太好，我把这名字说错了，叫剑神三少爷。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 财神。对不起，剑神三少爷。 一个眼神不好使，三个耳朵也不好使。 啊，这个该片的演员阵容呢，延续了前作班底，除了这个杨博和周新阳之外呢，星女郎张美娥老师啊，也有这再次加盟，有着精彩的演出啊。 大美女又来了 啊！就是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啊？对你当时跟我说 这个，我没空。这个我没空。 空虚公子旁边的那个大美人， 太厉害了。这个我没空这句话当时我特别特别开心啊，美女有没有空啊，就我没空啊，特别特别开心啊。刚才呢由于介绍了刚才我们关于法医背景的这么一个 题材的剧作 啊，所以说实在忍不住了啊，白夜追凶还得回忆回忆， 来吧 这歌太好听了，送给大家啊。 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Come on， 我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别老黑，二别酷，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黑天家打冷菜不打醋。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了。 嗯， 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御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青年演员冠文，冠文你好。 大家好，我是冠文。 还有青年演员亚军，亚军你好。 大家好。 嗯，下半时段呢，我们要围读的这段剧本呢，就是唐伯虎点秋香啊，这个唐伯虎啊，这个身份暴露的这么一段啊。当时呢，这个庞太师到这个画府找茬啊，然后唐伯虎 发飙， 哎，最后我要发飙了，就 逼我发飙， 找各种机会，包括尤其对穿肠那段，我简直开心死了 啊。然后他是不得不作画一张为画府来消灾解难。那唐伯虎呢，也这种行为呢，让华夫人对此呢产生猜疑了，觉得这个华安呢就是这个唐伯虎，随后带人呢要将这个唐伯虎杀掉，并且给他下毒啊，就这个一日断肠散啊。两个人斗嘴的时候呢，顺手喷啊，唐伯虎也给华夫人下了他们唐家最厉害的这个七步断肠散吧， 含笑半步癫， 含笑半步癫，那个是七日断肠啊，一日断肠散， 一日丧命散 啊，丧命散是吧？我记不太清了。 居家旅行、杀人越货必备良药， 必备良药啊！这两个人斗嘴这段啊，特别特别精彩。当时这个郑老师也是让大家特别惊艳， 是的， 我大不了不走路，不笑不走路，蹦蹦蹦蹦，然后啊一声啊，特别特别开心啊！以前也曾经说过，巩俐老师这个在这个《唐伯虎点秋香》里面让人眼前一亮，想象不到， 对他自己来说还是留有遗憾 啊。据说在里面演的时候有很多地方放不开，也就将就了，实在达不到周星驰所要的那种效果，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但是我觉得周星驰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不管是导演还是他个人也好，这个太远我们就不追究了。就是说他在 追究什么， 就是不追究这个点子或者这个梗到底是谁来创作的。就是他在推崇自己影片中的美女的时候，他一定不会就是直接告诉你她有多美， 对， 那哪怕她说了多有多美的话，因为很多人都会去诟病她并没有那么漂亮或者怎么样。然后她其中有个镜头就是把巩俐老师和那个很多那个大妈什么的放在一起，说大家对，说大家现在再看一看这个美是不是美女，说这个就没有诟病的点。 其实不仅仅这样，你比如说《食神》中的莫文蔚，最后啊，这个整容成功了，一下看到了莫文蔚啊，这个很漂亮的容颜和这个身材啊，还有这个咱们看这个《西游降魔》里面，最后在月下舒淇那段舞。前面也都是打扮的破破烂烂的降妖人嘛，啊，结果最后他都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就用他的一种思路去体现啊。那我们先听一段啊，这段原声，我们感受一下。稍后呢，我们一起来这个两个毒品大战，应该算是这个一个毒药大战，不是毒品，毒药大战啊，说错，来听一下。 以你这么好的才华，应该考取个功名才对呀，怎么会到我们华府来当下人呢？ 夫人，功名与我如浮云，在下一点也不稀罕。况且在这里，夫人跟秋香姐都对我这么好，我留在这里做一辈子都愿意啊！ 好一个风流才子唐伯虎啊！ 或者是在跟我说话吗？ 你还装啊，凭你高强的武艺，在诗画方面的才华，我早猜到是你了。虽然我跟唐家有仇啊，不过昨天你舍身相救，夫人我呢也算是德高望重，绝不会恩将仇报的，你就承认了算了吗？ 别说我不是，就算我承认我是夫人，到时候翻脸我也吹不破你，拉不长你。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夫人？ 我懂，我懂。不过你今天不承认，总有一天要承认的。 明天再说。 这么拽？ 正是。 好，我还打算，如果你承认，我就把秋夏许配给你呢。 此话当真？哎，说过的话不能不算数。不错，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 翻脸了，对你这种人我恨不得你马上死。 嘘，夫人有话慢慢说，何必动刀动枪的呢？ 嗯，你在瞧我是吗？唐天豪，你是个负心人，当年我杀不了你，今天我杀了你的儿子，以泄我心头之恨。 别怪我太坦白，就凭这几个烂番薯臭鸟蛋就想取我唐伯虎的性命，会不会太儿戏了，夫人？ 我告诉你，你刚才喝的那杯参茶已经被我下了天下第一奇毒，一日散命散。 天下第一奇毒哪轮得到你那一日丧命散，应该是我们唐家的含笑半步癫才对。 废话，我们一日丧命散是用七种不同的毒虫再加上了鹤顶红提炼七七四十九日而成的，无色无味，杀人于无影无踪。哼， 我们含笑半步癫是由蜂蜜、川贝、桔梗加上天山雪莲配制而成，不需冷藏，也没有防腐剂，除了毒性猛烈之外， 味道还很好吃。吃了我们一日丧命散的人，一天之内会武功全失，经脉逆流，胡思乱想而致走火入魔，最后啊会血管爆裂而死啊， 没有错。而吃了含笑半步癫的朋友，顾名思义，绝不能走半步路或是面露笑容，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实在是居家旅行 杀人灭口必备良药。 那么在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哈，这位仁兄运气真好，我这里正好有一粒。嗯， 嘿，这颗烂药有这么厉害吗？ 是你了，普天之下这里最厉害。 臭小子，小心牛皮吹破了！ 不相信，有种你就磕一粒。 你以为我不敢磕？ 我就看准了你不敢磕， 我就磕给你看，磕，磕就磕， 磕！ 嘿，你个臭小子，敢小看我？ 别怕， 谁怕谁？ 磕，有种你就打！不要看我， 看啊， 磕！ 你当我白痴，老糊涂，磕！ 记住吧，你不糊涂，我只是笨了一点。 嗯。 现在大家都中了毒了，你就把解药拿出来大家交换就扯平了吗？ 你个小王八蛋，你想威胁我？ 夫人划不来嘛，你的命很值钱呢、啊、 来人，把他带到柴房去，锁在那边等死。夫人，请你手下留情，何必两败俱伤呢？ 不要说了，区区一颗含笑半步癫会难得倒我吗？大不了不上不走路。 啊，这一段当时看的时候特别开心，关键九几年的电影，那个时候大家这个年龄非常小、嗯、你看到这种电影的时候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 就现在看依然觉得很好笑啊。 对啊，就很少见到这种类型的电影嘛。而且现在其实你看我们也有好多无厘头的各种各样的电影，但是确实达不到那种高度，就是让你看的时候不觉得讨厌。现在有一些啊，就是没有什么这个条理的，就一些搞笑的电影啊、电视剧啊，让你觉得有些小尴尬啊，并不让这种这么顺畅的下来，让你确确实实打心眼里觉得那么开心。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围读刚才这一段，从这个画文画武啊，这个本来这个小小书童啊，结果这画文画武啊，认他为大哥开始。刚才我已经说好了，这个华夫人由这个亚军来、 嗯、 啊，唐伯虎呢由冠文来，其他的角色我和这个王哥分一下。画文画武，要不然你来哥哥画文吧。 行 啊， 可以啊， 我来这个画武、嗯、啊，这个是一个向前一个向后，这弯弯着啊、嗯、然后呢在镜头一转结束之后呢，这个画文画武就不再出现了，秋香和武状元有一点点台词，那秋香是由王哥继续来。 所以不要这样啊， 啊就这样挺好的、 啊、好， 好，那我们三二一准备开始，各位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啊，从画武的大哥爽不爽开始啊，正在给唐伯虎按摩啊，来三二一， 大哥爽不爽啊？ 很好啊。 大哥，我听说昨天你耍了一套还我票票拳，十分惊人呐，可不可以帮我们的相貌打得漂亮一点呢？ 是啊是啊， 两位已经如此貌若天仙，不用再打了吧？ 谁会嫌自己太漂亮呢？ 那请你倒杯茶来先。 啊，你有没有搞错啊？你说请，那服侍老大是天经地义的吗？为什么要说请嘞？ 你说请就是看不起我们了，你让我们好失望啊，而导致内分泌失调，大小便失禁，说不定会一个人在你头上，这样对大家都不太好嘛。 我不过是说了个请字，犯不着拉屎在我头上吗？ 你不要这样了， 我们可是很认真的。 了解，你们两个混蛋王八，给我倒杯茶来。 哎，对嘛，这样才是大哥嘛。哦， 谢谢大哥哥。 这时候华夫人走进， 娘。上哪儿去啊？ 去倒茶呀。 去倒茶呀。 你们先出去，我有话跟华安说。 哦， 哎，坐啊。 夫人请坐。 华安，你既然立了大功了，这里有杯千年人参茶，非常补的，你把它喝了吧。 华安， 谢谢你秋香姐。 不客气，趁热喝了吧。 以你这么好的才华，应该考个功名才对啊，怎么会到我们华府来当下人呢？ 夫人，功名与我如浮云，在下一点也不稀罕，况且这里夫人跟秋香姐对我都这么好，我留下来做一辈子都愿意啊。 好一个风流才子唐伯虎啊。 夫人可是在跟我说话吗？ 你还装呢，凭你高强的武艺，在诗画方面的才华，我早就猜到是你了。虽然我跟唐家有仇，不过昨天你舍身相救，夫人我呢也算是德高望重，绝不会恩将成报的，你就承认了算了嘛。 别说我不是，就算承认我是，夫人到时候翻脸我也吹不破你拉不长你，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夫人， 我懂我懂，不过你今天不承认，总有一天要承认的， 明天再说。 哦，这么准？ 正是。 好啊，我还打算如果你承认了，我把秋香许配给你呢。 此话当真，说过的话不能不算数啊。不错，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侠义与英雄的化身唐伯虎。 秋香一惊，杯子摔碎在地上，众门外众家丁将唐伯虎是团团围住。 夫人多事。 夫人你 不错，我是翻脸了，对于你这种人，我恨不得你马上去死。 众家丁欲上前擒住唐伯虎。 夫人，有话慢慢说，何必动枪动刀的呢？ 哼，你是在求我吗？哈哈哈！唐天豪，你这个负心人，当年我杀不了你，今天我就杀了你的儿子，以泄我心头之恨。 哈哈哈哈！别怪我太坦白，就凭这几个烂番薯臭鸡蛋就想取我唐伯虎的性命，会不会太儿戏了？夫人， 我告诉你，你刚才那杯参茶里我已经下了我天下第一奇毒，一日丧命散。 天下第一奇毒，哪轮得到你那一日丧命散？应该是我们唐家的含笑半步癫才对。 废话，我们一日丧命散是用七种不同的虫毒，再加上鹤顶红提炼七七四十九天而成的，无色无味，杀人于无影无踪。 我们含笑半步癫是用蜂蜜、川贝、桔梗加上天山雪莲配制而成，不需冷藏，也没有防腐剂，除了毒性猛烈之外，味道还很好吃呢。 吃了我们一日丧命散的人，一日之内武功会全失，筋脉逆流，胡思乱想而致走火入魔，最后血管爆裂而死。 没有错，而吃了含笑半步癫的朋友，顾名思义，绝不能走半步路或者面露微笑，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实在是居家旅行 杀人灭口 必备良药。 那么在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啊，这位仁兄运气真好，我这里刚好有一粒。 啊，这颗烂药有这么厉害吗？ 失礼了，普天之下最厉害的。 臭小子，小心牛皮吹破啦。 不相信你就刻一粒啊。 你以为我不敢刻？ 我就看出来你不敢刻。 刻 刻啊， 刻就刻。 刻， 嘿，你小子耍我是不是？ 再说 刻呀。你当我白痴老糊涂了，刻。 这时华夫人嘴张老大，被唐伯虎将药丸拍进了口中。 进去吧，你不糊涂，只是笨了一点，现在大家都中了毒，你就把解药都拿出来，大家交换就扯平了。 你这个小混蛋，想威胁我？ 夫人，划不来吗？你的命很值钱呐！ 来人呐，把他带到柴房去，锁在那里等死吧。 是。 夫人，请您手下留情，何必两败俱伤呢？ 不用说了，大不了不笑不走路了。 叮叮叮叮叮叮 咚！ 秋香偷偷的来到柴房。 秋香。 不要吵，我从夫人的练功房里偷出好多药来，你看看哪一种可以解你身上的毒。 叫你冒这么大的险，华安真的是过意不去啊。 你还说自己是华安，其实上次你画春树秋霜图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唐伯虎了，但是我没有想到你居然敢在夫人面前承认自己的身份。 秋香，其实我做的这一切完全都是为了…… 哎，有个问题我很久以前就想问你，你回答我好吗？ 什么问题啊？ 唐伯虎是你的绰号吗？ 不是绰号，为什么这么问？ 伯虎，白虎，你娘怎么会给你取这么难听的名字啊？ 嗯 啊，你不想回答就算了， 谢谢。 你喜欢什么颜色？ 有很多啊，譬如黄色。 黄色？就像这种黄色？ 是啊。 怪不得你老是跟着我。那你平常除了画画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嗜好啊？ 也没有什么别的了，平时就是看看书，听听音乐，吹吹箫。 啊，你还会吹箫？ 是啊。 你会吹箫啊？ 有空教你啊。 好啊，你身为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会不会有很大压力呀？ 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个压力呢，说真的真的是相当的大，所以我一有空就出去旅行解解闷，这你懂不懂？ 哎，我懂我懂。哎，那含笑半步癫这种毒药是不是你发明的？ 哪有这种毒药，我是唬那个老太婆的。 啊，你好坏哦，找了那么久找到解药了没有啊？ 没有一瓶是。 那么衰呀、啊。 哎呀，这个经典模仿起来真的是太难了， 太难太难了、啊， 好吃力啊！ 但是我真觉得这个华夫人这一笑挺像的，就每次呢，哎，我觉得特别 像传神 啊！这个笑啊，真是特别特别的到位啊！真的，我们就尤其像这个以前很多这个香港电影，无论是周星驰的电影啊、刘德华呀、啊、等等啊人呢，他们就是一批经典的配音，也可以说是在成就了他们，导致他们的很多电影呢， 对对对， 在大陆的这个传播非常非常的就是广。就是你比如说石斑鱼的这个配音，真的我听过粤语的原版，周星驰本身他自己的嗓子其实挺厚，就是还挺低沉的，就是并没有就像我们听到这个周星驰很多角色里面这个偏尖更高一些啊这种状态，但是呢就通过这种种的配音，就非常这些人的水平非常高的一些配音演员呢，也让这些电影增色不少，确确实实。 但是周星驰很厉害的就是他的嗓音本身是比较低沉的哈，但是他这些台词的起承转合和那个腔调，石斑鱼只不过是给他放大了， 对， 但是他的原生的那个状态还是在的。 好，那今天我们围读了这一段啊剧本啊，确实挺开心的。那我们下面想聊聊天啊，这个到年底了，2017年呢有很多电影啊上映，有咱们国产的很多大片，比如说这个《战狼二》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影史的冠军了啊。同时呢，也有很多这个其他的大片上映，我们想聊一聊，就是最今年这些电影啊，大家有什么看法？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总有个理由先嘛。比如说啊，最近的《寻梦环游记》呀，啊，还有这个大家说把这个作弊写的就跟大片大作战一样的天才枪手啊，王牌特工二啊，战狼二啊，摔跤吧爸爸，英伦对决，敦刻尔克，羞羞的铁拳等等等等啊，包括绣春刀，芳华这两天刚上，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啊、 居然没有说雷神、 啊、雷神三啊，雷神三，雷神三，哎呦，真的我觉得锤哥确实老了，你知道吗、 这个、外国人长得比较着急 啊，这个他就是你就白种人，他确实皮肤松弛得比较快一些啊， 对，他这还经常健身呢，也不健身更晚， 对，这身材其实已经保持得不错了，这就咱们就不多诟病了啊，就非常非常的棒了。王哥在这些今年的这些电影当中喜欢哪部不喜欢哪部，说喜欢的也可以，说不喜欢的也可以 啊、我喜欢的这个评分体系吧，我觉得它其实是非常多元化的，它一定不是说放在同一个标准之下去评判，因为他们不一样，有些东西不可以这样同类去比。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还是评价标准啊，这个东西是按照各自片子类型来进行的评价、我会给出比较好评的，比方说像这个《诸神黄昏》，没有别的， 对， 只要那些题材和元素都拍到了，这个东西我一定会掏钱掏票里去买、我作为这个漫威迷， 忠实影迷， 对，我作为忠实影迷我作为这个爆米花肌肉电影的爱好者，他作为一个爆米花肌肉电影非常非常的合格，所以在他的领域当中我会给他高分。诸神黄昏我很喜欢，天才枪手非常喜欢，在剧情片当中我觉得他还是做到了相当大的功力去展现我们内心的节奏啊，包括演员的一些他个人的展现，包括年轻的一个状态，心理的把握、以及他们一些神态上的变化，因为很多里面的演员，尤其是女主角，她不是专业演员，她是个模特，她是个模特啊、所以我觉得从剧情上也好，还是从这个整个影片的节奏上来好，天才枪手这个题材以及演员的选择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棒，在她的这个 范围里领域里我给高分， 嗯， 以及包括像羞羞的铁拳，这不用说对吧，嗯，作为一个合格的爆米花喜剧，我基本上要给超高分了，对吧，嗯，就是很好笑啊，这就可以了。 对， 但是他们 过来呀， 对对对，一指禅和狮吼功三十年融为一招，啊，你过来呀。 对，你一说这个模特想起神奇女侠盖尔加朵 啊，盖尔加朵， 啊，这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啊， 正义联盟。 而且刚才这个王哥提到了一个名词，就爆米花电影， 嗯， 这么多年 爆米花电影里面也要细分的， 真的很多人把爆米花电影直接认为是一种不好看口水的就一般般那个电影，但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嗯，就是包括在美国很多影院对爆米花电影的评价非常高。 嗯， 什么叫爆米花电影？你可以带着全家买着爆米花开开心心去看这个电影才可以。 对啊， 就实际上呢它并不是对很多电影的一个贬低，但是呢我们有些时候的形容呢可能会对它进行一些微词啊， 嗯， 我比较喜欢就是其实摔跤爸爸我非常喜欢 啊，摔跤爸爸不错， 但是呢， 嗯， 由于网上的各种评价让我后来倒了点胃口，不是对这影片倒胃口，我觉得大家说的可能有一些在想就是利益的偏颇，大家说比如说他这个就是艰苦的训练改变他的命运， 嗯， 啊包括等等这些东西我都非常非常赞同，但一说到父爱这儿的时候呢我就有一点点不赞同啊，大家可以就是一家之言啊，不代表任何的观点，就是他明明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对， 并不是他女儿的梦想， 对，在输出的价值观上可能会有一些差异， 对，是他最后女儿成功了，我们可以这么去说，包括来形容他，包括咱们就想象一下把他两个女儿现在换成他两个男性的男徒弟，这电影没变化， 嗯，对， 还是这样的， 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他父亲个人意志的输出， 嗯， 这两个女孩作为自己这独立人格上的展现上其实并没有，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会让很多朋友觉得价值观上难以接受，难以达到共鸣， 嗯， 所以可能会出现了比较两极分化的这个评价， 但是这个电影还是非常好，非常好， 没错没错啊。 冠文比较喜欢或者是不喜欢哪部电影？ 我说几部吧，今年呢，嗯，第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类型叫就是敦刻尔克， 嗯，诺兰的， 对， 嗯， 这个我说就是影片之前我说两点，第一个呢，如果大家喜欢看电影，想去追寻一些大片的话，我建议把诺兰的所有片子都可以看一看， 嗯， 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所谓的艺术片或者是什么片的，因为他拍过蝙蝠侠， 嗯 嗯， 然后呢，他每一部电影出发的角度是不一样的。然后可以看这个导演的就是故事的切入点，这是一个方面。然后第二呢，就是由于敦刻尔克，咱国产的一个空军题材的电影折得非常厉害。 嗯。 然后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市场竞争。然后再加上敦刻尔克，大家去看吧，我觉得这个是我力推的一个电影。 嗯， 诺兰的运镜，还有他的故事结构以及那个混剪， 嗯， 都是非常牛逼的。 嗯。 非常牛的，非常牛的。 可以。 然后第二呢，我觉得我第二个片子我非常喜欢，今年那个片子叫《情圣》 啊。 然后我认为这个那个叫肖英吧， 嗯， 肖英的演技真的是出乎了我非常非常，肖央，对， 啊， 肖央，他那个演技出乎了我非常非常大的这个 意料 之外。 嗯。 然后肖央那个他就是演了一个普普通通四十岁的人， 嗯， 然后在遇到了这个婚姻感情包括兄弟一些问题的时候，因为他有些梗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嗯， 因为我认为咱们都是俗人嘛， 嗯， 但是也会雅俗共赏， 嗯， 但是我们所需要的俗一定是通俗，不是恶俗， 嗯， 所以有些很多片子接下来我说的不好的呢就是恶俗了。 情圣那个片子好像是 翻拍的，但是 红 色高跟 高跟鞋女郎嘛，红色高跟鞋吧，应该是， 嗯， 这翻不翻拍不重要，我认为他在中国这个市场就那个梗就很好笑了， 嗯， 我抨击一下那个变形金刚吧，就是今年上这变形金刚，这是唯一我看变形金刚这么多部以来，这个是我看了十五分钟就想走了 啊， 嗯，然后他是好莱坞四大编剧写的一个本子， 嗯， 然后这个故事非常差非常差。然后第二个呢，我再抨击一下一个叫，就是这种所谓的真人秀，然后拍成电影来圈钱，这是一个纯商业行为，不是一个电影行为。 嗯嗯嗯， 啊，我就没有了。 好， 这时间关系所剩无多啊，给亚军一点点时间，喜欢哪部不喜欢哪部？ 他把我不喜欢的也说完了。 不喜欢哪部？ 说那个。 对。 留了一个欢喜剧人嘛， 嗯，啊，对，他想说的那个就是那个纯商业化的题材，真秀题材那个欢乐喜剧人， 嗯， 就是那个谁。小岳岳， 嗯， 然后郭德纲， 嗯， 我奔着他们演员去，我感觉很喜欢《欢乐喜剧人》，当时他那个综艺节目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嗯， 但是看了他们电影之后，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天哪！ 为了保证我们亚军以后在这圈里还好混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基本结束了。 我的天 哪！其实呢，电影呢，就是无论好坏，每个各家有各家的观点，每个人有自己的好恶，这是没有问题的。你比如说，刚才咱说诺兰这个封神级的导演啊，也有人不这么评价啊。你比如说，他还有一部电影跟我们现在特别火的《白夜追凶》是一个名字，也叫《白夜追凶》，大家得空可以去看一看，阿尔帕西诺演的，非常非常的棒啊。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围读剧本，也感谢啊收音机前啊手机前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来关注我们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哈， 谢谢大家。 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博虎点秋香，我是王哥， 我是郑磊， 明天见， 明天见。 Same time.